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我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 好，7:03，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雄鸡唱晓，今天的主持是林苑和孟群。 各位家里人早上好，好多人好像已经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和咱俩打招呼了，大家起的也很早，和我们互动开始的也很早。 我看到最早的应该是7点钟就要打招呼的忙碌的闲人啊，而且大家呢纷纷的这个都出来了。 对，没错，那当然也有人在这问说，哎，这边是不是只能听不能看？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如果您打开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就能够看到我们视频直播，当然在微信、微博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直播的节目两个小时当中的两位主持人一起来互动。 哎，欢迎大家呢来体验一下今天早上两个小时林苑和孟群的组合啊，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呈现啊。 对， 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一想，哎，怎么了？天没亮，是不是周二晚上的体坛夜话又出现了？ 对，这。一下子现在看起来窗外也是黑黑的，天还没有亮，但是呢我们大家的心情已经调整到了1月7号，在迎接崭新的一天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体育资讯陪伴着各位。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也是今天晚上要进行的这场 CBA 的比赛，再战辽宁，我们首钢能双杀对手吗？ 哎，那么昨天晚上呢是北控战胜了四川啊，对于两支竞争球队来说呢，今天晚上首钢对阵辽宁这场比赛肯定是焦点当中的焦点啊。 那当然在第一回合，也就是说这个第二联赛的第二阶段的第一场比赛当中赢了对手，那是因为人家可能有一些国手的轮休哈，像我们可能在很多的工作岗位上也有这种轮休。那在这一次的交手过程当中，对方的阵容应该会更加的齐整，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呢？ 对，就像古体老球迷说的，期待首钢再胜辽宁啊。 那第二个话题是跟网球有关的，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德约科维奇小德，我们在发送话题的时候也特意提到了小德作为卫冕冠军，澳网的卫冕冠军，现在还不确定能够进入到澳大利亚来备战今年的澳网。 对，那么这次呢也是这个继续展现小德非常强势和固执的一面。 嗯， 但是澳网的这次是不会给他网开一面的啊， 看谁固执，看谁能网开一面。 对，到底是澳网的这家店大，还是小德的这个客大啊？小德究竟是享有特权的还是受害者？最终呢，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个新闻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在这最终结果之前，大家可以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啊。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关注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开幕方面的消息。 另外呢，冬奥方面助力空中技巧夺金牌，科技赋能冬奥头盔。 CBA 也关注昨天我们为你带来转播的这场比赛，张帆受伤暂别赛区，这是北控队的情况。另外呢，在比赛当中，北控终于是结束了连败，战胜了四川。 另外，中国女篮备战世界杯资格赛的名单已经公布啊，郑薇任代理主教练。 关于许黎民指导哈，关于这个教练员调整，一会儿我们也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最后就是关于网球方面，要说到德约科维奇到达澳大利亚，但是难以入境，连塞尔维亚总统都在帮助他讨说法。 好了，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的方式啊参与到节目和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发表您的观点。下面咱们进入到冬奥一起来专题。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1月6号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在北京开幕。这届相约北京活动结合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以体育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共同喜迎冬奥。我们来听听记者金泽带来的报道。1月6号，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及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在北京开幕。作为北京冬奥会赛事文化活动重头戏和亮丽的文化名片，本届相约北京活动结合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以体育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展现出了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的魅力。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金生说。 这次艺术节呢的主要的特点，第一当然是体现了与冬奥相结合的，体现了冬奥的主题。第二个特点呢，体现了一如既往的体现了这个相约北京的国际化和多元化这么一个特点。第三一个就是和高科技的艺术和科技的融合。 开幕式当晚，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了《我们北京见》大型综合文艺晚会，通过中国故事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运用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舞台技术，实现艺术与技术融合的守正创新， 传承奥林匹克精神，为冬奥盛会加油，将中国的美。 虚拟歌手洛天依以及多位奥运冠军现身演出现场，闪耀的青春活力与拼搏的奥运精神交相呼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觉得洛天依的演出非常新颖。倒计时100天、50天，然后还有前两天1月5号是倒计时多少30天，然后这个相关的发布活动我都有在看，期待运动员能创造好的成绩吧。 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自2000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21届，成为北京全面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的重要窗口。 好，刚才是我们的记者金泽发来的报道啊，这是咱们的冬奥一起来专题当中的一则内容。 嗯， 另外呢，距离北京冬奥开幕呢已经是不到30天了啊，中国冰雪健儿呢正在加速冲刺。在昨天凌晨，2021到2022赛季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女子组的中国选手许梦桃发挥出色，以103.92分夺得冠军，拿到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二个单项冠军。孔凡玉呢是92.70分获得季军。而在男子组项目当中，22岁的孙家旭也是斩获了个人的第一个冠军，第一次登上世界杯冠军的宝座。 嗯，一会儿我们还会在冬奥英雄谱当中为大家来着重的好好的说一说许梦桃这位非常优秀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而在稍早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科技赋能冬奥方面的消息。运动员在获得成绩保障的同时，包括我们看到许梦桃他们这些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等等，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都是离不开他们的保障团队在后方做的非常充足的准备和努力。那我们看到许梦桃在比赛当中戴的头盔，其实呢就是这一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的重点专项，这样的一个高性能的滑雪头盔产品。这个头盔是用什么材质做成的呢？是用火箭外壳技术制造。 火箭外壳技术制造的滑雪头盔， 火箭的外壳材料来做我们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选手。 是火箭外壳技术制造，不是头上戴一火箭头盔， 就是一样的材料了，就是把火箭的那个材料挪到头盔上， 嗯， 就是可想这个对运动员的保护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关于这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边的科技赋能冬奥的消息内容，我们来听听记者陈默带来的报道。 雪上空中技巧 U 型场地项目在今年的奥运上呢，要担任3到4枚的冲击金牌的任务，把力学的概念的整体的用在了体育运动上， 自主创新、科技冬奥是未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探索的方向。 大连理工大学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教授李小杰的口中，究竟是什么高科技应用到了雪上空中技巧项目上呢？答案就是头盔。空中技巧项目需要在空中做出各种的翻腾动作，头盔是对运动员的极大保护，但是这又不能非常重。因此，大连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研发出来一款高性能的滑雪头盔。现在，这个头盔已经在雪上的空中技巧项目的训练当中投入使用。而这个头盔可不一般，它借助了我国体积最大的大火箭胖五的外壳制造技术。大连理工大学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教授郝鹏介绍， 我们运用了这样一个曲线夹筋变刚度的设计技术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外壳内壳啊，这里边是有大量的曲线夹筋的布局设计的。夹筋呢，它可以很好的去改善头盔受到冲击载荷以后它的一个传力路径，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头盔抗冲击效率呢就能更高，对我们运动员呢就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 目前这个头盔已经通过了欧洲滑雪头盔安全标准测试，它的重量只有700克左右，在不大幅增加厚度和重量的前提之下，保护性能比欧洲标准还要高出至少 20%。 而这项航天薄壁结构设计黑科技也来源于大连理工大学结构强度与轻量化设计，这是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十几年来的技术积累。此前他们利用这项技术为长征5号运载火箭胖五减重了1145公斤。这次用航天科技来助力冬奥，头盔的外壳和火箭当中常见的曲面壁板非常类似，都是要做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不一样的是，头盔颠覆了火箭在规则沿柱面上直线加筋的设计，有了异形曲面新的技术突破。郝鹏介绍， 每一根曲筋呢就会带来7个设计变量，那么这样一组曲筋可能是数十根这样的曲筋，怎么去布局它，它的宽度是多少，截面是多少，我们都需要做到一个极致的优化。我们做了一些变量凝聚等等这样的技术突破，应该说是这个是在优化算法层次上的一些突破。 据了解，科研团队在大量测试之后，在头盔的材料方面使用了碳纤维、玻璃纤维、弹性体三种成分合成的新材料，这在维持冲击震度不变的情况之下，能够让头盔的刚度提高4倍，拉伸强度提高3倍。此外，在考虑到亚洲人的头型偏圆，研究团队还搜集了大量的我国国家队队员的头围数据，开展了定制化的服务，这从中也提高了中国运动员长时间佩戴头盔的舒适度。可见冬奥会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一次科技盛会。 以前确实听说过这个冬奥项目当中啊，就是冬季的冰雪项目当中的科技含量非常高，因为它的辅助的器材非常多。 嗯， 真的没想到这次咱们的科技赋能呢，把这个火箭制造技术的这火箭外壳制造技术啊，都已经用在这个滑雪头盔当中了啊。 嗯，保护也是非常的到位。 是。 那刚才说到的徐梦桃的头盔，就是武装到头盔了。那我们还是在比赛当中的发挥要靠选手自身来决定。那徐梦桃刚才为大家介绍，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获得的这个比赛的分站赛的冠军，其实是徐梦桃个人的第27个世界杯的冠军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冬奥英雄谱要为您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位冬奥会的四朝元老徐梦桃。 And we are ready. Welcome to China for 2022 Olympic Games. 在加拿大夺得个人第27个世界杯冠军后，徐梦桃说要把这个冠军作为献给北京冬奥会倒计时30天的一份礼物，并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用英文说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欢迎大家来北京参加冬奥会。回顾徐梦桃的滑雪生涯，世锦赛和世界杯冠军早已被他收入囊中，但唯独缺少一枚冬奥会金牌。温哥华冬奥会第6名，索契冬奥会摘得银牌，平昌冬奥会出现重大失误无缘决赛。其中平昌的经历更是让原本踌躇满志的徐梦桃一度陷入低谷，甚至做出了退役的决定。 那感觉我永远都记得，哎呦，就是当时班车也没有了，在奥运村的时候，然后就是整个2点多才回去，回去之后一宿也没睡，然后也没去吃饭，就把我比赛带那些什么吃的营养棒啊，就苹果汁全都喝了一晚上，3天没怎么吃饭，没去食堂都，一回来的时候就瘦的不行了。只要一看着，不管看到什么项目比赛，只要回家了，一看奥运会就掉眼泪。 但心中未了的梦想，让徐梦桃最终选择重新归来。已经31岁的年纪，右膝前十字韧带断裂，内侧副韧带撕裂，年龄和伤病都不能阻止他立志在主场夺冠的梦想。北京冬奥会将是徐梦桃的第4次冬奥之旅，他期待着在张家口赛区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赛场圆梦。 2022话对我来说，希望能有个非常好的成绩，但跟成绩相比，我更希望的是把我最好和我储备到了练到的动作在2022的赛场上表现出来。我希望第四届冬奥会了能圆梦嘛，这也是我的一个愿望嘛。我希望不仅仅是冬奥会冠军，而是我希望不断的在这个项目中创造历史，做好突破。我真的希望就是说我能为这个项目，无论我是最后退役啦，还是说当我有一天回顾我这个整个的空中技巧生涯中，我问心无愧，并且我感觉它是有意义的，它是丰富的。无论是我的韧带是断了几根，我感觉是值得的，就是因为不断的去有这些记录的突破。其实我真的是希望能拿一个冬奥会冠军，当然大满贯了，然后也就把我的一个记录零，然后能填补一下，那可能是更完美的。 是作为一名这个老将了啊，应该说一名老将，应该在这次冬奥会当中呢发挥他的这个他的经验吧，他的实力啊，希望他能够最终圆梦。另外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呢，其实也是咱们中国队在冬奥会项目当中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啊。 嗯。 那在北京冬奥会当中呢，咱们对于在新增的混合团体比赛中呢，应该说具有较强的冲击能力。在这一点呢，一起来听听于博川的分析。 空中技巧其实占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比较多，然后有风、雪、雪质、温度、场地的不同变化等等等等，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 徐梦桃提到的这个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项目，就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作为27个世界杯冠军得主，徐梦桃在北京冬奥会上不仅要在女子个人项目上力争夺金，还要和队友们一起冲击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比赛是北京冬奥会的新增项目，每队由三名队员组成，一般是两男一女。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显示出了很强的竞争力，在本赛季已经结束的四站世界杯比赛中，有两站设有混合团体赛，这也是北京冬奥会之前仅有的两场混合团体比赛。中国队包揽了这两站比赛的混团金牌。对此，徐梦桃表示， 我和齐广甫参加空中技巧这个项目混合团体的第一次比赛是在2009年的12月份，然后当时呢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然后取得了第一名。时至今日呢，大概已经过了12年的时间了，目前我们在本个赛季的两次混合团体上拿到了比较好的成绩，但其实从我们的这个备战的角度出发的话，现在一切都是在以赛代练的这个过程中。作为第一发的女子运动员，然后我要以稳为主，然后给我其他另外两位队友一个定心丸的一个作用。然后第二轮呢是决赛的话，我就希望可以用自己更好的表现拿更高的分数，减轻我队友压力的这样一个出发目的。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两次历练非常好。 而他的队友齐广甫也说，团队是制胜的关键。 团体比赛感觉到一点紧张的感觉吧，因为这个肩上不光是有自己的责任，还有一个整个团队的责任，所以应该更能激发出我的这个参赛的欲望和参赛的斗志。 在结束加拿大和美国站的世界杯比赛后，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将回到崇礼，为北京冬奥会做最后的冲刺备战。 嗯，那除了我们关注徐梦桃这边的情况之外呢，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外围电力保障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的有序推进当中，目前正在开展第二轮的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我们来听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在高铁延庆站的地下一层有一座配电室，这里是国网北京延庆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何彦斌所在的交通服务设施保障团队保障的客户之一。冬奥延庆赛区共涉及外围重要保障客户21户，包括高铁延庆站、物流安检厂等5座服务设施、万豪等15座涉奥酒店和区医院一座定点医院。何彦斌介绍， 为了保证这些外围用户的可靠用电，我们是按照就近值守、快速响应的原则，结合这个21户的这些地理位置信息的区分，然后划片成立了3支1+N保障团队，北部的是物流设施的保障团队，中部的是中药驻地酒店的保障团队。 赛区外围电力保障团队前期已完成了重要用户第一轮次的电源关系梳理、隐患排查、状态监测、自投传动等筹备工作。何彦斌说， 我们对整个延庆赛区21户重要用户设计的同某线的832户是进行隐患排查，协助用户排查并治理了包括数线矛盾、线缆的老化，还有咱们配电设施消防配备不足等危重缺陷是处理了52项， 这全面可以提高用户设备的健康运行的这个水平。同时我们还按照一户一案的原则，编制了每一个重要用户的安全用电的评估报告和发电车的接入预案，主要是应对突发情况下应急的一个快速处置。 从十月的冬奥测试赛开始，第二轮次的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就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何彦斌表示， 第二轮的隐患排查治理还有大负荷的测试跟传动，还用户内部这么多负荷，我们要再从重要负荷里面充分区分出更重要的负荷，还要结合我们前期车桥保障的这个经验，对我们之前制定的保障方案进行一个完善跟优化这相关工作。我们一定是以更严的标准、更细的举措，全面落好冬奥会的重要用户的各项保障的筹备工作，为咱们正赛期间职业用户的安全可靠用电是咱们最终的目标。 另外，最近呢，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颁奖元素啊正式发布。那这次冬奥会的颁奖花束将一改传统的鲜切花，而采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线线编结技艺这个勾编而成的叫做绒线花束啊，这是就是海派的绒线编结技艺勾编而成的绒线花束。哎，这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就像我们所说的叫什么钩针儿啊。 嗯，钩针儿、啊、是不是我们这个钩针儿到时候我们来听听记者齐良博带来的报道。 去年的12月31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元素正式对外发布，其中包括颁奖花束等。值得一提的是，为践行节俭可持续的办奥理念，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采用手工绒线编结花束作为颁奖花束。北京冬奥组委颁奖仪式项目工程师梁霞介绍说， 那么考虑到这个可持续和环保的这个概念呢，因为国家委会和残奥委会它已经就是不允许在冬季奥运会上发鲜花了，所以我们这次呢就用了这个绒线的编织的这样一个手法，然后保留了这个奥运的这个花束的这种形制啊，然后同时呢我觉得也是一种践行可持续的一个做法吧。 本次冬奥会的颁奖花束将一改传统的鲜花，采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绒线编结技艺勾编而成的绒线花束。1月5号，志愿者们正在将这些绒线花朵拼装成花束。志愿者黄帅笑着表示，作为一名普通的市民，能够为冬奥会赛事的举办尽一份力，感到很荣幸。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够亲手参与到这项顶级赛事当中来，为他制作这个奥运花束，其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本次冬奥会颁奖花束包括玫瑰、月季、铃兰、绣球、月桂和橄榄六种寓意美好的花型，分别象征着友爱、坚韧、幸福、团结、胜利与和平。利美利主要负责颁奖花束的设计、培训、质量把关和最终的组装工作。他告诉记者，设计一束满意的颁奖花束其实并不容易，从长达数个月的设计定稿、确定编织花束采用的毛线，到如何让花束更立体鲜活，运动员握起花束的手感更好，每一步都要下很大的功夫。 勾的过程中呢，因为我用的呢是种细毛线了，所以花勾出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花呢稍微呢就是有点就是不是很挺过了。那么我用什么办法弥补呢？就是每一朵花里面我都是用铁丝铜丝固定的，就是可以凹造型，而且也不会造成这个花型的拐的拐了。 利美利的背后是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据利美利介绍说，仅一朵玫瑰就需要一位编结师耗费至少5个小时，并且因为花材各异导致技法也不尽相同，所以完成一束精美的花束基本上需要35个小时左右。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共用花束1251束，累计花材共计16731只，所以制作所有花束耗时接近5万个小时。如何保质又保量，利美利介绍说，全国共有北京、上海、天津等7个省市的编结社团共同参与此次颁奖花束项目。他通过录制视频和线上授课的形式教各地社团制作花朵，最终来自全国各地的16731只花材将汇总到上海组装，这其中的每一步他都会亲自反复检查。李美丽笑着说，这就是团队的力量，我可以保证每一束鲜花都没有瑕疵。 我们是团队，我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我们是团队操作的。我呢，这负责就是把花做得好一点，质量呢要把关的，要最后总账的时候不要有瑕疵，就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分工的。 据悉，此次运用的海派绒线编结技艺已有约100多年的历史。从最初欧洲进入中国沿海城市后，结合东方手艺人技术所形成，而绒线花花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李美丽说，她一直希望这项非遗技艺可以走向国际，把绒线花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礼物带上奥运赛场，向世界献上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祝福。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倒是挺新鲜的哈。 嗯， 以往的花束啊，这个或者是像橄榄枝啊，都是真的，都是新鲜的。 我们俩刚才在听齐梁博的这个报道的时候，还百度了一下这个海派绒花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花束方面的呈现。除了毛衣，我们看到好多毛衣的作品，就是钩的披肩毛衣，然后也有花束的这个作品，还是很漂亮很鲜艳，从颜色上来看，而且非常的立体。 对，毕竟是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嗯， 这个海派绒线编结技艺， 对， 钩编， 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的消息。1月5号，滑象2022全国滑雪俱乐部大众公开赛宁夏站比赛举办，这也是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宁夏分会场的系列活动之一。这个比赛呢，为期2天，总共是有当地近200名运动员参加了高山滑雪和单板滑雪两个项目的比赛。 另外呢，以圆梦冬奥同享未来为主题的宁夏冰雪运动线上线下系列活动，从2021年12月到2022年2月期间举办，一共有近20项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吸引更多的群众来关注和参与冰雪运动，喜迎2022年北京冬奥会。 而近年来呢，宁夏也在积极响应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从建设冰雪场地、培育冰雪人才、组建冬季项目训练队伍，还有组织冰雪赛事活动、引进高水平冰雪运动赛事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另外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崇礼县太子城到崇礼段开通运营，打通服务，保障北京冬奥会最后1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稍后呢，在我们的下一时段的话呢，将为大家带来这方面的内容，同时还有来自 CBA 的一些赛事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不长，32秒。 最强烈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是享誉中外的大型综合性国际艺术节，是北京冬奥会赛事文化活动重头戏和亮丽文化名片。晚会由中央民族乐团和苏州交响乐团联合演出，其中包括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创作的作品。 冬之韵呢，是特殊为这次的冬奥会主题创作的一首作品。虽然琵琶是一个千年的传统乐器，我希望让大家看到的是它可以跟摇滚、跟现代、跟科技、跟体育结合，让全世界的朋友看看中国的千年乐器也可以展现非常现代的部分。 相比之下，在张家口举办的共赢未来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迎冬奥倒计时200天活动就更加国际化。 来自金字塔神秘发牢之国 IA 级的王木玲。 I'm Anastasia, I come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是小使者安娜，来自美国。 Solo, 现场视频连线俄罗斯、德国、西班牙等7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小使者。 大家好，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女性。 来自古巴的娜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这个活动给我一个很大的机会，就跟中国的小朋友多交流，我可以让他们多了解古巴的文化，让我自己也多了解中国的文化。我小时候是练芭蕾舞，但是我来中国就开始练中国舞，我真的是爱上了中国舞，觉得你特别能表达你自己的感情。中国的所有的我都喜欢，我喜欢语言，我喜欢人，我喜欢文化。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北京冬奥会颁奖歌曲《致敬勇士》发布。 你像一道闪电，刺破了终点。 同时发布的还有冬奥会志愿者主题歌曲《燃烧的雪花》。 燃烧的雪花， 除了文艺演出，静态展示也是很受观众喜爱的方式。在第13个全民健身日当天，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天坛公园同步推出。市民刘祥根告诉记者，观看展览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冬奥基本知识和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成果。 氛围起来了，我们了解了一些滑雪的一些形式哈，平时没这么了解这么多。 滑雪的形式。 比赛的一些内容挺丰富的。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吉川排介绍说， 建立了一个以冬奥文化为主体的展览的内容库，将这个冬奥元素分成了不同的板块，根据不同的展览单位、展览场地和受众人群的特点，从这个库中啊挑选这个相应的内容进行组合。它具有呢这个模块可以调整、展览可以移动、内容可以复制的这个特点。 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营造共同参与、共同尽力、共同享有的冬奥氛围，祝福冬奥圆梦冰雪国际青少年绘画邀请展近日在京举行。国际获奖青少年代表通过视频方式表达了获奖感受，并用各国语言祝福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姚一涵的作品获得一等奖。 我这个画的名字叫《我和我的冬奥梦》，我想表达所有的运动员都在灯光照耀下都散发着光芒。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表示，精心组织开闭幕式等重大仪式和文化活动也是冬奥组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 目前我们已经全面开展了开闭幕式的排练、制作和彩排等工作，全力组织好四场仪式的正式演出。尽管我们精简了一些不必要的环节，但我们仍然努力呈现出精彩的仪式效果。 那么刚才呢是新闻广播记者王念青带来的冬奥的脚步的专题，这是提速篇第20集啊。也提示呢，就是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昨天晚上呢在北京开幕，所以说冬奥文化活动呢也是持续升温。 另外呢，王进青还关注了昨天G8811次列车开通这个崇礼县太子城到崇礼段的这个运营这样的消息。那昨天呢，他也是关注到这个在崇礼县太子城到崇礼段正式开通运营之后，崇礼县太崇段南起太子城奥运村核心区，北到崇礼城区，也是连接冬奥会核心赛区和崇礼城区的一个唯一的轨道交通配套工程。而崇礼铁路太子城到崇礼段这正线呢是全长15.864公里，其中隧道是两座，总共有14.434公里，桥梁有一座0.242公里，桥隧是之间的比例呢是达到92.5%，可以说呢这个在这一段的工程当中呢也是体现了非常的高标准的建筑的工程要求。而作为服务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四座车站之一的崇礼站，距离崇礼城区只有6公里，和目前已经投入使用的太子城站相比，可以说是更加方便旅客的乘车出行。 是。另外，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幕在即，那北京呢，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双奥之城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啊！昨天下午呢，北京市人代会小组会上，代表们就冬奥冲刺准备、赛事医护、志愿保障等建言献策，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设有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两个竞赛场地和延庆冬奥村、山地新闻中心等4个非竞赛场馆。目前场地都已经建设完成并通过专业的验收和测试，为服务保障好国家队训练和即将开始的赛事活动做好准备。市人大代表延庆区区委书记穆鹏介绍说， 这次的话最核心的就是防疫，疫情的严峻性、复杂性大家有了充分的认识，都转化成了我们的防疫手册。现在呢，公布的第二版是我们和国教委会达成的一个共识。在这个防疫手册之下的话呢，我们能够通过闭环管理把这个赛事呢组织好，把闭环呢做得非常的自然到位，把精彩的比赛啊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赛时医疗保障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准备就绪。市人大代表、北医三院延庆医院主任医师严蒲玲介绍， 我们选了60个医、技、护 是咱们本院的，然后呢还有40多名北医三院的、同仁医院的、口腔医院的、天坛医院的、积水潭医院的专家。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是先初步成立的组织，就是7个专业组嘛，医疗保障组、院感防控组、后勤安全保障组，然后呢我们也成立了保障的专家组，制定了非常流畅的这种工作方案。 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李慧军代表介绍，赛时团市委和冬奥组委志愿者部共招募了 1.4 万名首都高校志愿者，目前正在培训上岗，同时还将招募20万人次的城市志愿者。 大数吧，冬奥期间要组织20万人次的城市志愿者，主要还是从高校和首都的市民里边来招募。高校呢，3-4千，主要是围绕着场馆周边的红线一些岗位，全市有758个点位，围绕着7类的志愿服务，重点是设冬奥的5区4县3周边。 北京联合大学是北京唯一一所向冬奥村、冬残奥村提供专业服务生的本科院校。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郭福代表介绍，学校旅游学院结合专业实习实践，选拔了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住宿餐饮服务生258名，组成冬奥会专业服务实践团。 比如冬奥村的菜单，大家也知道，678道菜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的这么一个组合，那么其实就是由联大作为唯一的一个高校来进行牵头和参与设计的。学生们要参加冬奥、冬残奥会，肯定涉及到开学以后的一些时间，我们也给学生都提供了相应的在线课程，那么他们参加比如考试啊等等这些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些措施。同时呢，学校对学生的安全、对学生的健康，从他们一进入闭环开始，校方就做了非常完备的全过程的一个准备。 好了，7:38，这里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林苑和孟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雄鸡唱响啊。关于冬奥的内容的话，我们现在是暂时告一段落。 对，我们来说一说昨天晚上进行的 CBA 的比赛。大家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即兴赛场节目可能也关注到了，我们昨天就为您带来了转播，这是在北控对四川的比赛当中呢，北控队也是终于的结束了连败，在最终比分定格为93-78之后，我们也是看到北控队拿到了一场关键的胜利。具体的情况来听听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2连败的北控面对四川，这是冲击季后赛一场绝对不能输掉的比赛。好在球队保持了攻防两端的持续性，93-78获得了胜利，本赛季双胜了四川队。这场比赛赛前，北控就收到了坏消息，主力得分手张帆因为上场比赛被撞伤，造成了颧骨的骨折，已经离开赛区进行治疗，这对于北控的攻击力是个极大的考验。开局之后，北控虽然依靠兰兹伯格的三分和于昌栋的罚球8-2领先，但哈达迪和景涵一稳定的发挥，让四川队一度领先了8分。首节比赛，北控24-28落后。第二节一开始，双方一度陷入了得分荒，好在北控找到了手感，哈斯在内线的统治力逐渐明显，廖三宁在外线也频频得手。北控半场结束45-40领先了四川。第三节，哈斯在和哈达迪内线的对抗中占据了上风，北控也打出了一波9-2，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而骑兵罗凯文在关键时刻的抢断和两记三分球，让北控提升了17，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17分。第四节，四川队基本上选择了放弃，北控也稳住了局面，最终获得了胜利。从数据看，廖三宁22分3个抢断，哈斯21分15个篮板球。两个人在攻防两端出色的表现，也是北控胜利的保障。主教练马布里说 Today our guys that came out, they didn't have the same aggressiveness that they had. 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我们球员没有展现出来像上场打浙江展现出来那种侵略性，但下半场呢，他们做出了一些改变，把这种防守的强度提升了上来。我们的两个重点球员，一个廖三宁，他今天打了一场非常棒的比赛，他在进攻端这种节奏、这种速度，是我们一直要求他在进攻端展现出来的这种节奏和速度。包括我们的外援哈斯，也是在内线展现出了极强的那种侵略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北控的失误次数仅有14次，是近期比赛最少的一次。老马对于这点特别提出了表扬。 We were better without our turnovers. We had more assists than our turnovers, and we had. 从数据这块来看的话，今天我们是14次失误，在控制球、控制失误这一块我们做得很好。今天我们是为球员的发挥感到高兴嘛，并且这个助攻这块我们有16次助攻，抢断还有12次抢断。 另外，对于张帆的伤病情况，马布里也进行了介绍。 Right now, Kobe's in Nanjing, seeing a specialist to try to. 张帆他现在的情况就是他有些伤病，然后暂时先回他的老家南京接受一些特殊的这样的治疗吧。也是希望他能够尽快能够康复，回到场上，回到比赛当中来帮助我们球队。确实，今天在张帆这样一个我们主力球员，他得分在联盟排前10，并且今年很全明星有力竞争的这样一个球员，我失去这样一个球员的话，其实对我们球队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呢，确实有很多球员站了出来，包括今天这个三宁打得非常有侵略性，马勇他也在攻防两端给了我们球队很大的一个帮助。虽然他有些失误，但是他这个侵略性还是做得很好的。包括王俊杰，他们都很好去给了我们球队一些支持和帮助。 一场关键的胜利让北控目前以10胜9负排名第10。但从赛程看，球队的形势并不乐观。明天下午3点半，北控将对阵青岛，这也是一场冲击季后赛球队之间的直接对话。北控只有胜利才能给自己减压。 哎，只有胜利才能给自己减压啊！战胜四川之后的话，上一场对阵青岛的时候呢，就是输的就跟昨天对阵四川的时候，它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但球队呢也总在调整当中，这老马呢，他的这个对于球队的把控以及对于人员的使用啊，大家也是像俏就说老马不用新人，手里也没牌啊。不过这个魄力令人瞩目哈、啊，也不是不用新人，就是到了关键比赛的时候呢，有时候新人呢，有的时候确实是难堪大用。作为一个职业教练和这种职业性的比赛的话，他也不能是完全去锻炼新人而不要比赛成绩， 还是看谁能你这个出手，谁能得分，这个是硬指标。所以这场比赛之后呢，虽然是一场胜利，但是呢。还是不能够让人觉得非常轻松。一方面就是从后面的赛程来看，更主要的是张帆这个受伤，这后面接着该怎么打，就想想赛程，想想人员，就心里忽然在一场胜利之后越发的沉重起来。 那么听听刘潇对这场比赛的评论，他说北控变阵收到效果，这廖三宁呢应该是这场比赛里面是脱胎换骨啊。 我觉得北控赢在几点。第一呢，他们自己求变啊，从首发到整个的一些人员的调配啊，进行了一些调整。那么第二呢，失误控制的也不能说非常理想，至少比之前好很多。第三个呢，就是说没有在局面不利的时候啊产生崩溃的情绪，或者说崩溃的状况。这场比赛呢，首先变阵之后呢，兰斯伯格上来取得很好的效果啊，他打开局，并没有让这个北控觉得哈斯不在内线有多吃亏，反而在外线的进攻上啊找到了很快找到感觉。那么另外廖三宁这场的这个表现非常的突出啊，小将这场可以说又给人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在进攻方面啊打得非常的自信啊，而且很多球都在关键时刻啊出现。同时呢，在内线的几名球员上啊，大家轮番的这种作用啊也都很明显。那么在控制失误上面啊，只有14次失误，这是第二阶段开赛以来北控单场失误最少的一次。那么上一次赢四川也是因为控制失误控制的相对理想，当你失误控制好的时候，那么你就有机会去赢得比赛。这样的话同时也不会让球员显得更慌张啊。我们知道之前啊，像这个打上海啊，这个33次失误、25次失误这样的比赛，你失误一多你就容易慌啊，你慌了以后你的战术啊，你的这个攻防转换啊，你的这个进攻的感觉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好，那么下面再来看一下其他场次的比赛。昨天的 CBA 的常规赛第19轮呢，一场焦点战，广东队是111-96呢战胜了山西，也终结了山西的7连胜。而广厦呢118-84轻取深圳，收获了4连胜。 那这场比赛呢，卫冕冠军广东队对阵7连胜的山西队，半场结束的时候山西队还是领先1分的。而在下半场呢，这个双方是交替的领先，到了末节决战的关键阶段，山西队突然在进攻端哑火，在近9分钟的时间里面只得到了2分。而多点开花的广东队呢，就是抓住了这次机会，打出了一波25-2的攻势，最终一举锁定胜局。这场比赛当中的广东队有6人得分上双，其中的威姆斯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4分，易建联是砍下了23分和20个篮板的大号2双，山西队的西蒙斯是得到21分，而费尔德是拿下了20分。 预告一下呢，在今天的赛场当中呢，今天下午啊，应该是宁波对浙江的比赛啊，将在3点钟开始。而今天下午3点钟同时开始的比赛呢，上海对新疆。今天晚上的7点35分，那么山东和江苏的比赛呢，将跟辽宁、北京的比赛同时开赛，是在7点35分。 嗯、是我们的激情赛场节目，肯定为大家带来转播的是辽宁对北京首钢这场比赛。到时候呢，康乐会和各位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 嗯。那么一则女篮的消息呢，显示昨天啊，中国篮协公布了女篮国家队备战世界杯资格赛的名单，一共有18名队员入选。徐立斌、许指导呢，因为身体原因呢，就不再担任主教练了。 嗯， 原来他的助理教练郑威代理主教练。 对，那在这个18人入选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刚刚夺得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总冠军的内蒙古队总共是有像李月汝啊、黄思静等等6人入选。那而其他的队员呢，则是来自不同的代表队伍。但是现在我们在看到跟北京首钢女篮发生联系的队员确实不多了。 嗯， 那中国女篮呢，将是在1月10号开始从上海的崇明体育训练基地开始这一期新的集训。那女篮世界杯的资格赛呢，将于2月10号至13号举办。预选赛每个小组的前3名球队是晋级正赛，而中国队呢是在贝尔格莱德将会和法国队以及2支来自非洲的球队尼日利亚队和马里队来共同争夺正赛的入场券。 那说到许指导呢，这个中国篮协也说了，许立民呢从2017年担任国家女篮主教练以来呢，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带领国家女篮向世界高峰攀登，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比赛任务，特别是在里约奥运会后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挖掘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球员。中国篮协对许立民的付出和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 没错，那许立民指导之后也会转岗来担任奥运备战执行专员这样的一个工作。 哎，这工作担子也不轻 啊。 下面咱们上点硬菜。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有一堆足球的消息， 这硬菜，我以为多硬呢，您把我这个胃口完全提起来了，我往下一看稿子是 还不好消化了， 不太好消化的这个硬菜。那刚才说到中国女篮是1月10号开始从上海集训，开始这一期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的备战。中国男足国家队呢，也是从1月10号在上海开启新一期的集训。 嗯， 那备战的呢是1月27号和2月1号参加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分别对阵日本队和越南队的2场比赛。那中国队的新任主教练李霄鹏带领着新一届的中国男足国家队，也是要开始这第一期的集训。考虑到之前国脚们经过了可以说一个空前辛苦的赛季，教练组还有管理团队经过协商，决定呢是把球队集中的时间由原本计划的10号延长到12号，就推迟一天再开始练。那这一练呢，就其实也只能练16天，其实练不到16天，练到13天就要出发，因为23号就要出发到日本去来参加这个客场的比赛了。 就真正的训练时间的话，没有那么充足啊， 嗯， 他总是受到了这个来回的路程往返啊等等一些消耗哈。 对， 也是经过对中超联赛第2阶段赛事全方位的考察，并且要参考国足40强赛以及12强赛备战的比赛情况呢。以李霄鹏为主教练的中国男足的这个教练组和管理团队呢，也是圈了一份国足集训名单，而且已经是 不是给出了一份，是圈了一份， 圈了一份啊，就是这个，就好像感觉视觉上就是大笔一画，是吧？ 很多人， 已经提交给了国家男足备战领导工作小组来后批啊，就等待审批啊，等到这个审批程序落实之后呢，中国足协呢将在这周之内正式公布集训计划以及具体的参训国脚的名单。 对，那不出意外的话呢，教练组将会从各个俱乐部当中选出超过50名候选国脚来参加这一期上海的集训，然后再根据他们在集训期间的表现、能力、身体状况等等，最终选出不超过30人随队出征日本来参加12强赛的这场客场比赛。 嗯。就这个新闻事件的话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圈内的这个业内人士的评论啊。先来听赵宇的啊，腾讯体育的赵宇说呢，国足大规模集训的这种效果啊，未必好。 国足其实集训也好，发布这种名单也好，都是一种挑战。因为说实话，我不太认为，招入太多的球员就一定是好事儿。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训练效果啊，训练集训的效率。嗯，如果你招那么四五十人、五十多人，那可能一块场地都不够用，要两三块场地，要很多的教练员。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球队的这种训练效率、训练质量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到了出征之前，你可能还要做相关的很多的这种减法，减掉很多的球员。说实话，我觉得一个成熟的教练员，他通过观看联赛，就应该能够发现、发掘到自己需要的球员。我相信李霄鹏有这种能力，但是可能受到各种制约和各种影响吧。不管怎么说，其实我都不太认同这种有太多人参与集训的安排和做法。现在的国家队，我觉得李霄鹏如果要选人，说多看一些队员，那么其实招三四个球员也够了。因为国内的这些好球员，我们数来数去也基本上就这些，没有太多的这种空间。我相信李霄鹏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说也希望他的集训能够顺利吧。因为很多的球员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其实你再怎么选也很难突破那个框架。国内就是这些优秀的球员，到时候我们能够有23人或者18人这种最精干、最有实力的阵营就可以了。当然也希望年轻球员，比如说像高准翼啊、郭田雨等等这些球员吧，能够给国家队带来新鲜的血液，能够给国家队带来变化，让中国队能变得与众不同一些吧。 这个灰太牛郎啊，说国足50多人，这个人多势众哈、人多力量大， 也不能去那么多。 对，这个是应该是50人集训啊，最后应该是选择25名球员出征。 对， 但北京报的肖楠说了，这国足大国家队的概念是这次就应运而生了哈。 嗯。 类似于这样的尝试，其实在其他项目运动队，包括中国女足也曾经有过尝试。比如说当年啊2017年男篮两支球队分别有2位教练带队，后边呢也有这个国家女足啊红蓝黄啊这种球队编制。所以说呢应该说这个如果说国家队啊，搞这种大国家队的这种集训模式，其实我觉得也不意外。确确实实这种模式呢，其实在其他运动队，包括足球项目队，也做过尝试啊。目前呢，对这个模式来说，挑战比较大的是时间紧迫。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到了1月的上旬，1月27号的比赛呢迫在眉睫，所以说留给啊全新的国家队教练组和全新的国家队集训阵容，对阵容啊相互磨合，这个时间真的太有限了。而且这是一支即将出征世预赛这种重大比赛的球队，所以说这样一种方式是不是适合当下的中国队，我觉得还是应该通过实践去做一份检验。据我了解呢，本期的国足队呢，应该说会有一些新的面孔。那么这个新的面孔呢，我觉得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因为在此之前呢，40强赛和12强赛前六轮，我了解呢，大概有近90名球员呢，跻身了这个世预赛的备战大名单阵容。那么此前参加世预赛的球员，也是从这个大的名单的阵容中遴选出来的。因此呢，后面呢，新的教练组呢，根据联赛的情况，包括此前这个足协杯淘汰赛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对这个整个阵容的增补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比如说像国安队的高天翼，还有广州队的严鼎浩，这些年轻新锐球员，李霄鹏指导呢应该说是不会啊漏掉的啊。他应该作为一个在职业联赛执教多年这么一个优秀教练，应该说不会走眼，应该是对这些年轻球员的崛起是已经注意到了，或者说是关注到了。 嗯， 那说到这一期的队员呢，有年轻队员之外，其实大家更加关注的还是规划球员。那我们在连线体坛周报的记者马德兴老师的时候，他也是说蒋光太那肯定参加集训，其他的规划球员那就不知道了。 那么从目前的整个这个情况来看，在规划和入籍球员方面，就四个球员大家是比较关心的。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蒋光太作为入籍球员，他参加国家队集训，然后代表国家队参加这两场比赛的可能性呢，就是说相对来讲是最大的。在新年之前，李小鹏指导呢专门飞去了广州，同蒋光太呢进行了第一次整个这种正式的整个这种沟通吧。广州队呢也考虑到他一年以来第一参加比赛比较多，第二个特别是在国家队因为长时间整个这个封闭嘛，所以呢就提前联赛呢就提前让他就是说是离开了广州赛区去进行休整，然后呢以更好的整个这种状态呢去参加国家队的集训。所以蒋光太目前问题不是特别大。那么另外三个已经回到巴西的，一个是阿兰，一个是埃克森，还有一个是洛国富。这三个人呢，他们回上海参加国家队一开始的整个这种集训可能性是几乎没有，因为按照我们的整个这个防疫规定必须是14+7啊，这种可能性就不大。所以一种可能的情况呢，就是他们三个人直接从巴西飞往日本，但是最终能不能飞到日本，然后跟球队会合之后，他们的状态怎么样，竞技水准保持的怎么样，体能情况怎么样，坦率地讲，这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呢，这个三名规划球员最终能不能出现在比赛中，坦率地讲，我们只能等到时候看，或者说是等国家队到了日本之后，然后看这几个人能不能跟国家队会合，到那个时候才能了解一个大概。至于现在恐怕很难说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 好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林月寒梦全程来为您直播的兄弟畅想，将会有直播连线请宋翔聊聊篮球。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兄弟畅想。 北京农商银行黄金积存业务，黄金零存整取，智能积存稳步增金，既能提取金条，也能赎回变现。买黄金到北京农商银行，让您小投资实现大梦想。详询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受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大气扩散条件较差，能见度下降。目前呢，通州大雾黄色预警当中，出行请您注意防范。今天后半夜随着北风的加大，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好转。另外早晚气温低迷，注意防寒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东部有轻雾或雾，最高气温6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偏南风2级，气温在4度到0度。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山区风力不大，能见度尚可，比较适宜登山活动。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不利的扩散条件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是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6到-6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指数为3，体感干冷，夜间风寒指数是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充足，中午过后比较适合户外晒太阳。今天白天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2，应该适量供暖以确保室内舒适。到了今天夜间呢，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4，应该加量供暖才能保证室内的温度达标。今天的采暖度日是18度日。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超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8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了，时间指向了8:01，外面天也大亮了。 没错，雄鸡唱晓来到了第三时段。今天早上陪着各位的是孟群和林苑。我们接着说足球这一趴，大家除了关注我们国足集训，马上要圈出一个大名单，然后再筛出一个小名单之后出征2场客场的比赛之外呢，也关注我们现在的海外球员，除了吴磊之外，还有多了一个李磊。 哎。昨天呢，东歇期归来第一堂训练课结束以后呢，草蜢队主帅孔蒂尼接受采访就说到了李磊的情况啊。 嗯， 他说我在李磊加盟之前啊，看过他很多的比赛录像，说他是一名在场上纪律性很强的球员，无论在四后卫和三后卫的阵型上，他都能在左边路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方面呢，他说他的能力可以给球队给予很大的帮助。这位孔蒂尼说呢，虽然李磊不是年轻球员，但是他很有经验，尤其很有这个国际比赛的经验，这些方面也能帮助我们目前这支相对年轻的球队。 嗯，那当然，就说到李磊这次加盟草蜢队的情况呢，他也是说到，就是对于外国籍的新球员，那他和其他球员包括教练在语言上的沟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整个球队也都会一直为他来提供帮助。像球队当中有日本球员川边俊，就是去年夏天到俱乐部的，也希望李磊能够像他一样很快的适应并且喜欢上在瑞士的生活。我昨天还看到这个第一堂训练课当中有跟拍李磊在整个来到俱乐部跟大家第一次见面，然后包括工作人员包括球场上的这些队友大家一起沟通的时候，还问李磊说英文怎么样，英文啊，李磊说可以没问题， OK OK OK， 但人家说是不是就会说一点，他也说 okay, 对没错 okay, 是的。但是确实看到他这种主动去沟通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尤其李磊说来到第一堂感觉队长给他很大的支持，队长直接就找到他跟他说以后更衣室当中发生什么事儿你来找我，我帮你解决。 这个更衣室带头大哥的意思。 绝对是啊，所以李磊一下很踏实。那说到这个李磊的留洋生活，那赵宇也说从低级别联赛做起，他的目标其实就是多踢几场比赛，当然千千万万万千一定要提醒就是别受伤。 我觉得李磊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跟着球队训练了，能不能闯出一条新路现在不好说，毕竟年龄也比较大了，但是对于他来讲最重要的是能够多踢几场比赛，能够在比赛当中证明自己的价值和作用。其实他的这条路很多日韩球员都走过，就是第一站选择欧洲这种二流啊三流的联赛，然后慢慢的一点点发展走到五大联赛，只不过可能李磊出去的有些晚，年龄有些大，日韩的球员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这样的舞台，但我觉得李磊的这条道路可以给很多年轻球员，中国的年轻球员以借鉴，就是我们不要好高骛远，还是应该先从这种低级别的联赛做起来踢起来，然后再寻求更大的突破和发展。对于李磊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半年适应融合，让自己完全融入到这个俱乐部当中，尽可能的多获得一些比赛机会，未必是首发，但我觉得只要能够替补登场就是成功，而且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受伤， 过去很多留洋球员都是因为出现了伤病，所以说导致他的这个前景并不是特别光明。所以说李磊也拼命归拼命，但是还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如果说受伤会让你很多的努力都前功尽弃，我想作为职业球员他这点也很明白很清楚。 毕竟是咱们自家球员啊，到了日超级联赛的话呢，就像主教练孔蒂尼所说的，他有经验， 对， 是吧？他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帮助这支年轻的球队往前走，这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 没错，他也有愿意和大家沟通的意愿，这也非常重要。对于海外的球员来说，要么闲人北三说这磊字现在真是很风光啊，吴磊、李磊、常石磊，写冬奥这个一起向未来吧，我们这是曲作者好像是常石磊是吧？这磊字很风光，现在其实我们就老说这李磊也好吴磊也好，这就是我们留洋球员去敲人家门的敲门砖，我们用石头去敲门， 就那还少一磊啊， 三块三块的扔出去， 还少一磊啊， 三块的扔出去， 现在就两块哈，第三块是谁大家可以去猜一猜。 对，我们接着那边也有人在敲门，敲的是澳网的 门。 对，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其实也跟德约科维奇有关。德约科维奇现在人已经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但是并没有入境，就是只能在澳大利亚的隔离酒店来进行这个隔离，等着进一步的说法。那大家都知道德约科维奇是五号的深夜到达的墨尔本机场，随即准备开始来备战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但是他被告知是签证已经撤销不得入境，原因是他不符合澳大利亚方面的防疫规定。而这个风波真的也是反转了好几次，甚至于今天我们看到连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都在发声来力挺德约科维奇，同时据说也召见了澳大利亚驻塞尔维亚的大使，但是人家大使也很有原则，人家说我们这就是依规则行事。 这看来是变成了一场外交的纠纷哈、这本来是一个网球赛事的。那么我们来听一下评论员的观点啊，这葛小倩大家非常熟悉的网球评论员啊，也是跟林苑也是应该同行多年，同事多年哈、 好朋友， 经常去采访这个网球比赛。葛小倩也说了，说本来获得这个豁免权的小德是在墨尔本机场呢是被拒绝入境，本来是可以获得豁免权的啊。这里边这个事情的话呢，还是听听这个葛小倩应该具体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分析，同时也希望小德这次能够顺利解决问题。 在2022年澳网临近开始之前，关于世界第一以及前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能否参加今年的这个竞争的讨论，在今天其实又变得甚嚣尘上。因为昨天大家都认为说他已经发出了一个要前往墨尔本的这个消息，肯定会觉得说哦，原来他不管是有没有接种新冠疫苗都会参加今年的澳网。其实这有一个背景，是今年的澳网要求所有的参赛球员都接种新冠疫苗然后才能够入境，但是他也有一个所谓的打引号的这种豁口，然后就是你可以向赛会提出申请，有豁免许可，如果得到通过的话，也依然可以拿到澳大利亚的签证，并且参加今年的澳网的比赛。所以德约科维奇呢，就是拿到了这样的一个豁免许可，但是问题在于他在抵达墨尔本，然后从墨尔本机场准备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的时候，就被当局认为他的这个豁免许可的很多条件他不够满足。其实这个事情随后就在社交网络上就被不断的发酵，因为澳网其实在他的官方声明中证实说德约科维奇拿到的是医疗豁免许可，这个豁免许可的这个申请以及审批过程是首先有一个专家团队对申请球员的资料进行审查，然后另一支由当地政府任命的医疗团队进行复查，两轮审核都是盲审，就是不会知道是谁来提出的申请，以确保这个审核的公正性。那就是两轮之后德约科维奇就拿到了这个医疗许可。 我看到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乐乐乐说了，说小德这个不打疫苗不让入境啊，这太正常了啊。这个在疫情的防控政策之下， 这没有法外之地啊， 对， 谁也不能搞特殊。 而且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网球方，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这边，包括澳大利亚的政府这边呢，也是直接在回应小德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说，正是因为有了严格的防疫的政策，才能够确保澳大利亚现在这个所谓的新冠的病亡率是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同时呢，也是说到了就目前这个阶段，这个星期来说，澳大利亚的疫情又有变得更加严重这样的一个趋势，每天新增的病例在增加，所以小德在这个时间要去来求得在疫情方面的这种特殊的豁免，所谓的这种特殊的许可，确实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不过呢，在下个星期一澳大利亚当地时间的上午10点，还是会就他这样的事情来进行一场听证会，因为小德的律师已经就这件事情进行了上诉，所以到时候我们还会有进一步的说法，看看小德到底能不能够进去参加今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所以小德觉得这个规定是不讲理的，所以说我找一个说理的地方哈。好，那么下面呢还有来自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呢，在连线之前咱们一起来这个了解一下啊，这个喜欢国际足球的朋友呢关注一下这个德甲的赛事。拜仁慕尼黑呢昨天是发布了通告说呢，加拿大边后卫阿方索戴维斯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这是球队近5天内报告的第10例感染人员，俱乐部已经确认和德国足球职业联盟商议延期本周末的德甲本赛季下半程的揭幕战啊，就是想着急看比赛的话，看来还得等等。 没错，拜仁目前已经是知道的感染新冠病毒并且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员，除了戴维斯，还包括德国国脚萨内、法国球员预判梅卡诺，还有门将诺伊尔，包括科曼，包括法国中场托利索，还有这个卢卡斯埃尔南德斯等等，好多好多的人。而拜仁俱乐部这边呢，总监萨里哈米基奇在接受新闻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是证实说，球队已经和联盟商议来延期举行周末的比赛。确实，这个上场的话，只有10名球员，再加2名门将，在现在的情况下，那就没有办法来参加比赛。 对， 我们也是连线了足球评论员黄思俊，来请他分析一下这个拜仁这边未来的前景。 今年伊始，拜仁连续3天都传出有球员新冠阳性的坏消息，包括队长诺伊尔在内的8名球员是中招，其中5人啊是球队的绝对的主力啊，除了诺伊尔，还有科芒、萨内、于帕梅卡诺，以及是卢卡斯·安南德斯，外加托利索这样一位非常重要的轮换球员，还有像替补的左后卫奥马尔·理查兹，以及是替补的中后卫或后腰尼安祖·夸西。这8名球员目前都因为新冠阳性处在居家隔离的状态，而且像诺伊尔啊，目前还留在啊度假的马尔代夫，还无法回到慕尼黑。那么除了这8名球员之外，像塞内加尔的右后卫萨尔，以及是喀麦隆前锋舒波莫廷是要参加非洲国家杯，加上格里茨卡目前还受到这个髌骨腱伤势的困扰，还没有恢复正常训练。而小将斯坦尼西奇虽然是非常幸运的没有再次感染新冠病毒，但是他仍处在受伤之后的一个恢复的阶段，所以总的来说，目前拜仁只剩下11名健康的外场球员，加上2位的替补门将，确定啊可以参加周五晚上主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的这场德甲后半程的揭幕战。对于主帅纳格尔斯曼来说啊，排兵布阵真的是非常的捉襟见肘。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后防线上面只剩下聚乐、帕瓦尔以及阿方索戴维斯这3位球员啊，其他的球员都是中前场的，所以说如果要应付这场对门兴的比赛，有可能要被迫从梯队抽掉球员，或者是让像基米希这样去客串后防线上面的位置，才能凑齐这样一个出场阵容。但是由于像莱万啊、穆勒呀，包括基米希也是终于是能够病愈复出了，还有像聚乐等等的一些球员啊，拜仁的出场阵容看上去牌面实力依旧是非常的出色，所以说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说我们这些球员就没有办法去赢下门兴。何况对手门兴啊，在前半程的德国杯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曾经在主场5-0大胜过拜仁，包括联赛首循环啊那场揭幕战当中，双方也是打成1-1。对于这样一个对手，拜仁上上下下都是很渴望用一场胜利去复仇、去雪耻的。所以即便目前人员是非常紧张，但是我相信啊，对于剩下这些可以参赛的球员来说啊，他们的一个比赛以及获胜的欲望都会非常的强烈。 哎，还是那句话，叫计划赶不上变化啊。这个时候呢，还是要需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这体育比赛呢，就是这样的特点。你提前呢做了很多的准备啊，就很难免会遇到人员的伤病啊、意外的发生啊，包括赛事的推迟啊。但是还要时刻准备着。 没错，时刻准备着。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也得时刻准备着。说到北京首钢今天晚上迎战辽宁，我们也是在今天的这个第三时段的连线的环节当中。 主咖上麦。 没错，主咖上麦。我们连的这位主咖是谁呢？是 宋翔。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那我们在这个时段的连线来自北京青年报的足球篮球记者宋翔。宋翔你好。 哎，主持人好。 今天连着昨天北控的比赛，我们 CBA 的话题好好的跟我们来连一连，说一说。那说到昨天的这场，先说北控的比赛哈，内外结合是还挺不错，而且失误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14次吧失误，这是在前面的比赛当中都没有出现的。那您怎么评价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北控战胜四川的法宝，依靠是什么手段？ 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北控而言挑战性很大，因为之前呢说过张帆呢在近期都打不了比赛，所以张帆的缺阵对于北控男篮而言是一个很不利的影响，因为张帆的整个的得分，他的外线是北控男篮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但是缺少张帆，我们少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得分武器，但是北控男篮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廖三宁的一个侵略性提升，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廖三宁在之前他一直在调整，无论是他的进攻还是他的组织，他如何平衡好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廖三宁他开启了自己的一个得分的模式，得分呢是在20+，并且他的这种三分球外线表现非常的好，失误的控制呢也还算不错，所以我觉得廖三宁的有力的顶上是弥补了张帆缺阵的一个不利的影响，同时我觉得哈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一个强势的表现，我觉得是北控男篮非常希望看到的方面，因为哈斯在最近其实他面对之前青岛队的约翰逊的时候展现的这种侵略性不够，或者说整体实力还不足，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哈斯在内线的这种统治力，他的这种积极性，他对于比赛的渴望程度啊非常一般，所以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北控队要必须拿下的一场重要的比赛，内外线啊都有比较重要的球员，或者说能够站出来的球员，这一点对于北控男篮他的整个的表现是非常直接的影响。那就像你所说的。这场比赛同时赢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控制失误的次数非常的少。北控男篮在之前场均的失误次数将近20次，但是这场比赛只有14次。应该说球队在这些方面这些天下了很多功夫。但是我一直在说，就是控制失误并不仅仅是几天就能完成的，它可能需要一个赛季更多的时间去磨合。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无疑是开了一个好头。希望北控男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 北控这边要减少失误，首钢要胜辽宁得靠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靠整体或者是防守，因为这两个呢一直都是北京首钢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赢球的一个支撑的因素。我们面对辽宁，我们其实实力并不占优。我们虽然在第二阶段的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我们击败过辽宁队，但是当时缺少了对方呢缺少4名的主要的球员。这一次啊应该说辽宁队是一个阵容齐整的状态，真的是一场这个硬碰硬的较量。我记得在辽宁队输掉与首钢队的第一次交锋的时候，杨明曾经说他非常期待两支球队第二次的一个交锋，说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辽宁队。那其实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我们同样其实非常期待这样的挑战，或者说这样的对手，因为我们一直要检验我们的硬实力，我们一直想去在整个的联盟当中真正的或者说比较客观的衡量我们自己的位置。与辽宁队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一场重要的一个试金石啊。当然说，我觉得。林书豪跟吉普森的在这个比赛当中的重要性， 我觉得会更加的凸显。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国内球员其实现在的这种状态跟比赛的这种能力保持，我觉得跟第一阶段相比保持的还算不错。现在呢你是否能够提升球队的一个上限，还要看舒豪跟吉普森。舒豪跟吉普森呢，其实两个后卫外援在近期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状态呢，一个像是舒豪逐步的回升，吉普森呢一直保持着一个不错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对阵辽宁，我们的这个还是要靠整体，当然说外援的作用可能是决定着首钢队是否能够在最后笑到最后了。 前面我们这边互动平台上还有人说，如果林书豪这场比赛能上40，觉得首钢就能赢，给书豪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边还有人在提问说，范子铭这场对辽宁能上吗？也问问宋翔。 据我了解，应该没有确认的信息，因为呢，范子铭并没有太多的一个伤病，而且如果范子铭他如果不打的话，我觉得确实对于守望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我是觉得刚才有球迷说舒豪的一个得分的问题，舒豪在最近的三场得分，一个是2分，一个是22分，一个是12分，起伏比较大，但是能看到他状态的回升。但是在亚尼斯的战术体系当中，舒豪或者说其他的后卫外援真的是很难得分上40的。 那就这场32吧，咱就给他定一个。是吗？好，谢谢宋翔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也会继续和你保持联系，谢谢，再见。 再见，拜拜。 这大家呢确实对于咱们的重点球员呢充满了期待，尤其对于舒豪的这种怎么说呢，对他的这种给他压力。因为对他的期望值非常高， 对， 也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但面对辽宁的时候呢，我觉得宋翔刚开始说的那，我特别同意，就是还是要靠防守，还是要把防守先做好了。 对，没错。但是现在其实大家也都在说，首钢队这种稳定，这种整体篮球，这种防守的硬度，还是让大家会比较有信心。那关键你要是在面对辽宁这样的强队的时候，你得努力去提升你的上限，你才有战而胜之的这种可能性。你对其他的对手，就像我们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后，很少见到像第一阶段就是送温暖的情况，就很奇怪的这种比赛的结果出现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的下限其实提升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要想战胜强队，我们的上限必须要有所突破。是吉普森还是林书豪，到底是谁今天晚上？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体坛热搜榜，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除了篮球足球之外呢，在体坛当中还有哪些事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在昨天啊，致敬战役的青春首届钟南山青年科技创新奖主题分享会在广州举行。钟南山会后呢接受媒体采访，对于是否能够春节回家过年的问题呢，钟南山认为没有封控的地区及低风险地区，市民可以在做好防控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回家过年，不需要完全停摆。 另外体坛热搜榜大家也关注德约科维奇的内容，就说到了德约科维奇签证被撤销，有可能无缘澳网方面。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呢，是说他可能会被澳大利亚来驱逐出境，原因就是因为签证被澳大利亚官员撤销。而目前呢，看到在机场被扣留一晚之后，德约科维奇实际上是在墨尔本的隔离酒店当中来继续等待下周的申诉结果。 另外呢，就是诺维斯基的球衣退役仪式呢是昨天举行，独行侠为他准备的这个庆典绝对是够独特啊。俱乐部呢是把达拉斯交响乐团搬到球场上，一共请来了41位演奏者。当41号球衣缓缓上升，那乐队演奏了著名的乐队的一首名曲啊，这个彩带飘下，美好中的是带着感伤的。 另外说到健康方面呢，也有专家表示说，这个体重和尿酸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现在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尿酸偏高，其实很多体重超重的人，这项指标都可能会偏高。经过减肥之后，这个 有可能会适当下降。 对对，这个尿酸会适当的下降啊，而且呢，下降的幅度可能是比严格控制饮食要更加的合理。就是从这个尿酸下降的这个指标来看呢，减肥和就是控制少吃那些含高嘌呤的食物相比，这个减肥可能是更加有效的办法。 对，所以说呢，这个有一个数据显示呢，咱们国家大约是1.77亿 高尿酸血症患者啊、 嗯，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啊。 对， 所以说相关领域的专家也说了，很多人之所以会尿酸高的，主要是身体对嘌呤和这种尿酸的代谢出了问题。 嗯， 如果单单的严格控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不仅不能够降低尿酸，还可能会损害身体的健康。所以说减重很重要啊。 嗯。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车方面。昨天呢，2021年的达喀尔拉力赛是在沙特展开了第五赛段的较量，勒布是获得了赛段的亚军，而阿提亚是获得了赛段的第八名，依然领跑汽车组的总成绩榜的第一位。那中国选手方面呢，韩卫是排名在这个赛段的第22位，而张国宇总成绩是排在第21位。 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还是把国际足球放在第30段的最后啊。那么刚才呢，插播的是关于德甲的这个拜仁的消息。另外呢，还有来自英超的一组内容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嗯， 曼联官方宣布呢，原集团常务董事理查德·阿诺德将会出任俱乐部的 CEO。2月1号会正式上任，执行副主席伍德沃德呢是2月1号呢将会正式离任。 而另外呢，英足总昨天也是确认，阿森纳因为球员在比赛当中的行为不当，将会被处以20,000英镑的罚款。此前呢，阿森纳在对阵曼城的比赛当中，阿森纳的中卫加布里埃尔是被罚下，而阿森纳的球员随后是围住裁判讨要说法。 另外呢，英格兰媒体呢近日连篇累牍的报道，曼联更衣室里面是四分五裂，士气低迷。卢克肖呢接受采访时谈到球员不够团结。朗尼克呢上任之后是请了心理教练，但是后来一看这心理教练的工作呢没有什么理想的效果。 嗨， 这个看来只是 把心理教练给说郁闷了， 给说郁闷了啊，没解决问题。所以说朗尼克已经求助于助理教练费兰，让他去跟球员们去谈心，试图来提升士气。就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政委工作的重要性、 嗯、 啊，做思想工作很重要。 对。那在索尔斯克亚下课之后呢，其实助教卡里克还有这个麦肯纳都很快是离职了。留任的费兰在曼联的时间比较长，又辅佐过爵爷弗格森，所以大家认为他可能和球员的关系不错。他也是在去年的10月刚刚续约到2024年，而59岁的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续约，很多人就是说因为跟球员关系很好才能够得到这个续约。 所以对英超的这方面呢，我们连线了严强啊，这个严大师啊，请他呢分析一下。他说朗尼克的这战术执行还是很不利的，所以说造成了更衣室里面呢也不太和谐，这里面都有着相应的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的英超呢，他说争四这个阿森纳战斗力是不能持久的。 朗尼克迎来了曼联执教联赛的首败，而这场比赛呢在主场输给狼队啊、被认为这是曼联到目前为止表现最差的一场比赛。整个上半场踢得无精打采，而且从整个曼联的这个4-2-2-2的战术阵型安排来看，前场的紧逼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而且像桑乔啊、这样的球员，包括跟格林伍德，他们在边路也不可能形成任何威胁。所以一方面呢，或许是大家对于朗尼克的这个权威性现在还处在一个熟悉的过程当中，或者说需要重新认同的过程当中。另外一方面，那就是曼联现在的更衣室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士气低落，而且也肯定不团结。在同样这个争四序列当中，现在应该就是4支球队啊，赛季过半，4支球队在争这个第四。排名目前排名第四的阿森纳、西汉姆联、热刺啊，以及曼联。那阵容实力，人才论的话，曼联当然首屈一指。但是整体的状态体现，反倒是这4支球队当中最差的。阿森纳青年军，但是。而且跟曼城这场比赛也是阿森纳可能自温格离队之后啊，面对这些强队踢得最好的一场比赛，即便这样最后还是输球了。这当中引发了很多争议，包括球员在球场上体现出来的这种情绪的波动啊，还是让人对于阿森纳长久的战斗力保持一定的怀疑啊。比较而言呢，热刺在孔蒂上任之后保持了联赛8场不败。但是这8场比赛的过程，包括热刺的进攻方面提高的并不多啊，所以孔蒂呢也需要在他自己表达是在东窗希望能够有一些阵容方面的补强。但是对于热刺目前的经营状况，尤其这一个新球场巨高的成本啊，列为愿不愿意给予他足够的支持。而孔蒂呢一直以来啊，在哪一个 工作的岗位上，他都是要抱怨自己这个转会资金不足的。 好了，是8:30啊，我们稍事休息啊，中间有32秒的广告时间，之后呢会在第四时段跟大家共同的来关注今天晚上首钢对着辽宁的比赛，以及小德呢在澳网当中的前景如何。那么我们下面简短的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兄弟唱晓。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抓紧时间回来啊，还有也就半个小时不到啊。 对，那我们也接着说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刚才在连线这个足球评论员严强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英超争四的前景。那现在大家都觉得曼城一旦领先就很难撼动，但是呢，曼城这边也是在发布官方公告当中，我们看到确认了主教练瓜迪奥拉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而助理教练利略也同样感染了新冠，目前两人都在接受隔离，所以也就意味着瓜迪奥拉首先在这周五带领球队参加足总杯比赛成为了不可能。 另外呢，就是巴萨呢希望在冬窗的引进一名前锋，之前的目标呢一直是尤文的莫拉塔啊，不过呢尤文只会在敲定替代者的情况下才会为莫拉塔放行，这也让转会的前景呢变得有些复杂。据报道说呢，考虑到引进莫拉塔的难度，巴萨已经把目光瞄向了曼联的马夏尔。那法国前锋呢在希望冬窗离队啊，那据说呢这个巴萨希望和马夏尔签下6个月的短合同，下窗呢还会继续寻找前锋，只是一个替代品啊。 对，但到时候是看谁来这个主理这个球队，包括这个球队未来打造什么样的风格再决定吧，先别瞄着人家球队的球员准备去挖墙角哈。另外说到意甲这边，尤文图斯昨天也是在面对那不勒斯的比赛当中呢是1-1战平，而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尽管伊布射失了点球，但是 AC 米兰还是以3-1战胜了9人出战的罗马队。 好，那么我们两个互动的话题呢，一个是展望一下今天晚上呢首钢对辽宁的比赛啊，这场比赛的话呢也是我相信也是一个焦点的比赛啊， 非常焦点。 这个如果那天在夜话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周贺包括林远我们一块分析了啊，而且说如果要是可以买票去入场的话呢，可能这场比赛一票难求啊。 对，不过我们其实也不太担心在长春这个赛区当中进行比赛，我们北京首钢队的现场的支持者哈，从现场那个入场的球迷来看呢，还是气氛还是非常的热烈的，那关键是我们自己的手感能不能热起来，这是我们最关注的。那在说到对辽宁这场比赛的时候呢，我们连线了篮球评论员刘潇，但他是说首钢战辽宁，首先还是说一千道一万，是我们的防守要做好，同时呢在进攻端这边要利用好双塔，尽快的去拉开外线，能够为首钢赢得有球的机会。 最近的一场戏啊，一场球啊，应该是首钢和辽宁的比赛。那我们都知道，在第二阶段回来之后，那么首钢先赢了辽宁一场。当时辽宁队由于几个国家队队员，包括李晓旭在内，有这么4名主力没有打这场比赛啊，那么整个的人员非常的不齐整，所以输掉了比赛。那么首钢呢，就是打得很痛快那场球。但是赛后呢，当时杨明也表示说，这不是真正的较量。那么真正的较量到下一回碰到首钢啊，没想到这个这么快啊，双方又碰面了。那么这场球呢，首钢要想战胜对手，首先还是要抓自己。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辽宁队的进攻非常的犀利，而且进攻的点很多啊，包括这个赛季我们看到小将于德臣，包括这个伤病归来的这个吴昌泽啊，或这个郭艾伦、赵继伟，这些主要的球员都在比较好的状态上啊。那么福格也越来越好，那么莫兰德来了之后也很快融入了这个球队，那么整个辽宁队的攻击力是非常强大的。那么你要光跟他拼攻击，其实首钢的攻击力没有辽宁这么强，而且首钢的这种打法啊，这种团队这种慢节奏的打法，你要拼进攻，实际上你从回合数上来讲就不一定能拼得过这个辽宁。所以说首先还要立足于防守啊，因为首钢的防守还是他们的特点，而且这个防守的质量还是在联盟排在前3位，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先抓防守啊， 啊，那至于进攻方面啊，肯定是要利用好自己的双塔，因为辽宁现在他们也遇到一定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打双塔的话，其实他的第二高度啊，也就是大前锋这个位置上，跟首钢这个双塔比呢，稍微的矮了一点啊，但也虽然没差多少，但还是矮了一点啊，但是呢，就是这是首钢的首发阵容是有双塔，但是第二阵容的话，可能整个内线的高度又下降了，在利用好双塔的同时，要把这个外线的这种火力啊，想办法打开啊，朱彦希也好，王小辉也好啊，方硕也好，吉布森也好啊，包括林书豪也现在也不错的三分球，那么还是把这个外线还要打开，那么同时呢，有反击的话还是要尽量抓一下啊，不能完全的去跟对方磨阵地，因为你就跟辽宁队磨阵地呢，也并不一定占得到便宜，毕竟他内线也有高大的球员，韩德君啊，包括莫兰德呀、啊，啊，但不知道朱荣镇会不会上场，因为已经好几场没打了，所以说利用好双塔，抓好反击啊，把三分能最好把三分能打开，啊，抓好防守，我想对于北京队来说还是有赢球的希望的。 其实总之呢，对于这场比赛来说的上一场比赛，就上一场对辽宁的比赛，咱们赢了20多分，23分吧，其实不具有任何的参照意义啊。其实大家也都看的心知肚明， 我们都知道。 对，说这场比赛呢，一定要做好非常充分的困难。我觉得应该把姿态放低一点。 嗯， 就咱们确实呢，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个就是弱队的位置上，但是一定我们要挑战强队的信心必须要有。 没错，那说到怎么去战而胜之呢？这边刚才不是有人说林书豪这场比赛要上40分吗？后来有人又退一步说，吉布森和林书豪俩人加一块40分，其实就是保底的一个说法，是不是？嗯，是华北小新说的，俩外援加一起上40，可能。那当然，灰太牛郎又建议说，估计吉布森会打得多一点，书豪动作频率稍微慢，对方重点看管发挥的话呢，影响是会比较大的。但无论怎么说吧，我们其实从人员上来说是有充足的准备的，关键是怎么去得当的使用他们，能够在比赛里面收到好的效果。 对，我都觉得如果给林书豪40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和指标的话，压力太大了，也不太现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呢，最主要任务就是要吸引对方的防守， 嗯， 应该多制造对方的这种防守的人员围着他转。 没错，空体老球迷说，首钢做好防守，控制好节奏，和辽宁有的一拼。 嗯， 我们首先姿态放得很低，对方是比我们实力强的，我们是拼对手的，我们又赢过了人家之后呢，这场比赛人家肯定是想要去翻盘，想要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所作为的，这我们都是心里很有底儿的，但是这比赛谁说得准呢？ 对，这比赛的话，因为它有一个过程，而这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就是大家一直预料不到的一些环节啊。这些环节呢，比如说包括场上啪突然谁受伤了， 嗯， 在场上的突然间谁的状态特别好了，或者说谁期待的这种场上的这种核心的球员的话，他可能在状态就不好，就是双方都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没错， 再加上裁判在场上的。 这我不敢想了，这我不敢想了。 不能说这个，没有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啊。 不敢想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一出吧，就是让你心里一下就不是那么的有 没底，不确定，哎， 不太 戏剧性更强了，是吧？ 嗯，当然也有人像周扒皮也说，说今晚啊，这凶多吉少，别打花了就可以。如果能赢，就当捡一个皮夹子吧。 你要这种心态的话，就是一个底线了。 捡皮夹子 还能怎么样呢？ 要归还失主的，捡了还是要还的。 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叫一分钱都要交给警察叔叔嘛，是吧？嗯，这个火神王说了，打辽宁二阵赢了，对一阵一定要做好防守，然后发挥魔功，哎，魔 对， 就是魔。我们知道这个有的就是在以前乒乓球选手啊，有牛皮糖， 嗯 啊，有魔王。这个在其实任何比赛里面呢，只要是有直接对抗的话，有的人就是靠磨的这样的一种战术， 嗯 啊，来磨掉对方的性子，来磨出战术的机会。 对，其实昨天看广东跟山西那场比赛，不是也是这样吗？就是一度大家比分交替涨，然后交替领先的时候，你就觉得，那还是这种经验、这种底蕴、这种面对很多场面带来的这种信心的积累，能够帮助广东突然之间在山西这边连连不中的情况下，就是找到自己拉大领先优势、拉大比分分差的办法。 对， 所以我们也是，我们的办法就是磨到他们烦了，磨到他们自己的这个命中率下降了，然后我们再稳稳的得分。 对，首先呢，打团队篮球呢，整体来做到防守的滴水不漏啊，在进攻这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有重点人物和战术的安排，咱们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哈。 会飞的鱼说，对辽宁拼吧，真的不好是什么意思呢？就四个字，真的不好，是不好说少打了一个字吗？ 我是王安说呢，这个要掐断郭艾伦和赵继伟与前锋和内线的联系啊。 嗯， 其实大家都是老熟人了，打了这么多年球，每个人的特点啊、战术啊，基本没什么变化，就看谁的临场或者之前做的工作更加到位。 嗯，花飞小新说，咱们和辽宁比是缺个张镇麟，哎。前两天张镇麟妈妈还陪辽宁陪姚明一块儿哈，是吧？在那个赛区当中去看那个比赛。 对， 嗯， 主任出马的话就是不一样哈。 是， 这个大脚星叔叔说呢，保守治疗可能会持续两周啊。他说之前用过一种药，葵花药业出的，晚上查查告诉你。这是互相之间在咱们平台聊呢。 聊什么呢？这是， 比如说有一些尿酸高啊，痛风啊， 哦，对对对， 啊，不舒服啊。 刚才我们的热搜榜说到的这个事儿哈。 对啊，我觉得这跟大家是这个生活方面息息相关嘛，是吧？ 嗯，没错，就是说到了这个尿酸高这个人群还是挺多的一个人群比例，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挺爱坚持运动的人群里面，其实也不乏这样的人。 嗯， 大家还在交流，嗯，怎么能够降低尿酸的方式哈？ 哎， 大脚星叔叔不是说了吗？有五六年没痛风了，以前出差老喝酒，经常犯，有的时候还得带病出差呢。 嗯，还得带病出差啊！这痛风不重要，说的自己是这种工作的态度啊。 嗯，嗨，您看您这听话听音儿就听出这个音儿来了。 对啊，对，还但是最好是健康出差 啊。所以您的领导也在这屋对吗？大小星叔叔要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带病出差的表达的工作的决心。 这个黑暗需要光明说了，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啊，咱不谈其他客观因素、场外因素等等都没用，做好自己就勇于拼搏，这个四个字适用于所有体育比赛。 嗯，宋彦军说，这个上场拼对手，不要第一场赢了我们就大意了，我们的实力达不到，这个五个位置2-3不在我们这边，那只要做好防守的同时才有赢球的机会，加油首钢。 嗯，对于这场比赛的话呢，相信大家还是有自己的更多的观点啊，想去表达。另外孙东林也说了，孙东林说，战胜过强队，首钢和辽宁有一拼啊，让场上谁发挥好，细节到位，注重防守就会取胜。您说的基本都说到了， 没错啊。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羽牛皮糖的问题，你孤星9708说了，说的是羽毛球，知道吧？当 乒乓球也有啊， 乒乓球也有， 有啊。 嗯， 牛皮糖， 那感觉羽毛球应该更难缠一些，因为体能消耗要更大，碰到这种多回合的拉锯，打完了之后，对手就已经只能让我叉腰站一会儿， 对， 是吧？ 就是 喘口气。 羽毛球、乒乓球方面的，它都是不是一下就能打死的，就是是。这是指的在基本相同水平选手之间的比赛。 嗯， 那乒乓球选手的话呢，更多的削球手，它是一种牛皮糖式的， 对，磨人。 对，你直板的这个选手的话，一般的都是进攻型前三板嘛。 嗯， 但是横板选手的话，一般的都会磨，都会削啊，就是他的防守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like 说对辽宁，首钢对辽宁，那必须有必胜的信心，加上一些运气，就肯定没问题。 嗯。 嗯，荣成斋说，这外线三分很重要，减少失误，别挖坑，有戏。大家都非常的低调， 都很低调。 啊，对，我们如何如何怎么样了，我们就有戏。 哎，但是用户9720就说了，这个要有信心啊。 当然信心， 一定要双杀， 对， 一定双杀， 一定这个一定， 一定双杀。这要是主教练的话，在场边的，我相信这是太具有蛊惑能力了，鼓舞啊，鼓舞，不能说 蛊惑，蛊惑，这是把对手给弄魔怔了， 对对对。 用户4178说，首钢对辽宁凶多吉少，防守球队胜率不高，辽宁的进攻点太多，防不胜防，这篮下的大寒，这谁能防？ 为什么说每次辽宁对首钢都是比赛中的焦点呢？就是因为双方的交战多年，而且在双方战绩方面的话，似乎永远会大家觉得辽宁是一支比我们强的球队，但是就曾经有历史战绩来证明首钢的防守确实是非常成功的，限制了辽宁的进攻，而且战胜过对手。 嗯，乡野小老头说，拼一把试试，谁怕谁呀？ 对呀。不老的大叔说，输赢无所谓啊，但是别跟山西那场上来就挖他们打一坑， 对， 就给自己的状态或者在场上节奏的把握啊，或者一瞬间的松劲儿，就是首钢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慢热，就这种问题怎么就解决不了，而且到这个比赛的时候必须要去解决，把自己的东西都拿出来，把自己练的充分的打出来，而且我觉得是要把练的能力还要打出更多的这种 就是叫什么能力加。 嗯，所以 大家没想到的事情， 这不是亚尼斯就是练防守特别擅长的教练吗？深秋就说了，这场比赛这不是也是双方主教练的考核吗？ 是啊，其实在场上队员的表现的话跟教练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嗯， 用户4178说了，首钢对辽宁啊，这个凶多吉少啊，防守球队胜率不高啊，刚才已经提到了啊，给大家也打个预防针儿。 嗨， 这个进攻点多，他进攻点多，咱就做好针对性的防守啊。无论你是外线进攻、内线进攻，你海德军也不能说的就打48分钟，对不对？你总有下场的时候。那么在一个人员的上场的轮换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战术针对性。 嗯，地铁一号线说，对最强阵容的辽宁，这才能够检验咱们的实力啊，所以多注重过程吧。这过程打得漂亮，这结果爱谁谁吧，是不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心态。 真有这样的心态在场上，其实就真放开了。 嗯， 这放开了，对于球员的真正真实实力的发挥，甚至呢超常的发挥都是有帮助的。 嗯，这边任我行还给我们插播了一条消息 哦 啊。这个一条推送直接截屏过来说，有国外的媒体报道说，前国安球员巴坎布被推荐给巴萨，交易有待主教练哈维决定。是得哈维决，就谁被推荐都得哈维决定，但是推荐没推荐这事儿就不知道了。 对，这是需要去印证的哈。 嗯， 这个水滴无情说了，实力不济打出特点也行啊，打出特点最重要。 就是过程嘛，看过程。也有人是这样，就是说拼一拼啊，我们有机会。有人说，哪怕你最后结果没有让我们满意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满意了，也说得上是我们在往上走，是吧？我们在爬坡的一个过程。 对， 用户5755西边老好说，这个首钢能双杀对手，这个有必胜的信心是去比赛的，但是呢，有耐心，不急不躁，稳扎稳打，外线一定发挥好，内线开花，那就首钢加油吧。 嗯。今天晚上比赛呢是7:35啊，这个大家不要错过这比赛的转播。 嗯，四十不惑说，很遗憾，首钢首场失败了。什么？就是对辽宁吗？对辽宁是赢了的呀。但不过，只要能打出自己的精气神来就行，为首钢加油打 call。 我看用户5755西边老好啊， 我刚才说了， 已经说到了这一条了哈。 对，都在给首钢加油呢，是吧？ 掰掰手腕， 嗯， 黑暗需要光明，说是可以掰掰的，但这当然可以掰了。 对， 而且不单是这个掰，而且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 嗯， 啊，咱就自己要低调攒人品嘛。 对，关键您刚才一说掰掰，让我想起了那个脱口秀 ，listen to 掰掰 ，listen to 掰掰， 想到掰掰，都是要 listen to 掰掰，是吧？ 掰掰，就是在你知道在一些地方话里面。掰掰是叔叔的意思。 是啊，关键你一说你音儿特正，您知道，我就想到了掰掰。 掰掰， 哦，是这音儿。 对，掰掰。 嗯， 二拜啊，藏二拜。 嗯，大家都说到了这个别挖坑的重要性哈。三啊 ，the three 也说到了，首钢首节不挖坑，扛住第三节就有戏。 嗯， 大家都在开始去指具体的招儿。 用户9702说的，韩德军也老了，是吧？确实也是年长一岁了啊。 嗯、 年长一岁的话的运动能力的技能都会下降啊，不能够同日而语。而且咱们呢，现在篮下最起码刚才宋霞也说了，这范子铭对吧？再加上李慕豪，为什么现在首钢引入的外援巴里布朗是一名后卫型球员？ 嗯， 但咱先不说俱乐部有什么， 后卫是为什么？ 哎，这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囤积居奇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先不说，最起码咱们在篮下的双塔，经过这么多年的磨合能力，而且呢正处在运动的非常好的年龄，对吧？ 嗯、 跟韩德君相比，咱先不说个人的能力，在双塔的这种组合，最起码让我们觉得咱们篮下还是踏实的。 对。爱吃水煮鱼说，首钢只要把自己的最佳状态打出来就可以了，双方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另外呢场外因素别决定比赛胜负，这就行了，就全满意了。十四轩辕说，首钢和辽宁这场篮球首钢费劲了。那华北小新说，首钢打辽宁什么结果都行，只要让辽宁打得很难受，赢了也得脱层皮，我就满足了。 嗯， 就是这个要求了。 1908 说，首钢只要把自己的最佳状态打出来就可以了，双方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另外呢啊，也说到场外因素，大家都是这是粘贴复制过来的吗？ 另外在微博里面呢也有很多好朋友啊，正在看着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在发表了评论啊， 嗯、 像淡望远山啊，这个12138呀，背包客东子啊，1005都来了啊。 而且今天通过咱们家里人这边的互动和大家的一交流，发现可能尿酸高的人群真的挺多的，大家交流怎么样饮食。这个治疗方面等等的经验 每个人都有很多说的。哎，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特别好， 话题出来了。 因为咱们体育广播的话，应该大家都知道，更多的是中年男性在收听，但是呢，也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无论是男性、女性，其实在看到咱们聊天室里和听到我们广播里边这些老大哥前辈在提到这些健康知识的时候呢，对他们也是一种这个提示。 嗯， 啊，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自律。 这是健康生活类服务节目，是吧？ 对，健康生活类大型综合类服务节目啊。 于老说打辽宁小川的状态非常关键，别太急就能赢。川队得分过15的话，首钢必赢。 川队得分过15分，首钢必赢。 就给每个人都得压一个。 啊、 这林书豪你要上40，球队就能赢。张小川你要是够15分，球队就能赢。给每个人一个指标，其实也对哈。就跟我们平时说很多的数据，分摊到每一个人，对吧？你要把这个分都凑够了，这一算可不得了。 就是那首先的话，我觉得前提条件是亚尼斯呢得给这些球员充足的上场时间。 嗯， 你不能说你给他10分钟时间让他拿40分不现实，对不对？ 对。 给他上场的时间，而且保证呢他在场上的这种战术的执行呢能够得到队友的帮助。 嗯， 在场上他的个人状态呢应该还以这个随时进行调整，啊，不能说我从头到尾都保持在一种特别高的竞技水平状态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太现实的。 关键你要是手要特热的话，谁能把你换下来？ 对呀， 你手感特别热，然后场边 拦不住啊。 对，问你说累不累？也不一挥手不累，我这谁能把你换下来？ 没错，灰太牛郎没有健康，哪来体育运动？对呀，先健康再运动，先运动再健康，就这是根据个人的身体的机能。个人的健康情况来进行这个有的放矢的一些安排啊。 哦，这鹏说怎么聊聊西兰花能加精是？ 西兰花多煮一会儿。 这刚才我记得是说这个国足，您告诉说上硬菜的时候，来人提到了西兰花的问题，说多煮一会儿。这国足是不是硬菜不好说，但是难消化是真的，是吧？难消化。 这一般西兰花配牛排是吧？ 啊， 消化不好的话，就来点西兰花啊。用户8338说，精辽之战啊，咱希望这个裁判别抢戏，让球员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打出精彩，而且不但是精彩，而且是流畅的比赛。 希望我们的呼声他们都能听到。 哎，地铁一号线本来呢，这个地铁一号线前面发来的几则内容呢，就是很短暂啊，就是争取吧，就对于今天晚上比赛的期待，他说。话不多说，但是现在我觉得地铁二想多说了，说利用辽宁急于拿下比赛的心态，首钢就不是没机会。 对， 哎， 你也给昨天刚才说到这个尿酸高的事儿，你也给定性在中年男性这个范围之内，大家聊的都忽然谨慎起来。有人就说，自己到底是这个该怎么样去控制饮食啊，该怎么样去来保持健康啊等等，还有哪些这种身体上的。这种什么腰酸腿疼等等问题就全都来了，这也是反映出我们家里人是各个年龄段都有，而且大家昨天也关注了这个北控队的比赛，各个球队的球迷也都有关注今天的首钢之外，水滴无形也说到了昨天北控的比赛，他说北控昨天赢的就很高兴，更高兴的是一年级的廖三宁表现，那就是非常的让人高兴，说那是个人能力啊，加上伯乐老马得到顶级控卫老马的真传了，出了个优秀的年轻控卫，这比老马带队冲个前6都值。 所以这个赛季北控目标到底是什么啊？ 嗯， 就是你赛季之前定的目标，跟你赛季之中真正在看这个过程之后啊，是不是目标进行调整？我觉得对于一支球队来说，非常关键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争冠的整体的实力的话呢，培养出1到2个年轻的后起之秀， 嗯， 是非常关键的，尤其对于篮球来说啊。 对。那我们之前不是说到这个女篮换帅，许立民指导因为身体的原因，请辞这个主教练的位置，其实也是说在带队的这几年当中，许立民指导完成了中国女篮这样的一个新老更替。 嗯， 在带队去参加去年的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看到许立民指导还跟腱受伤，还坐着轮椅跟球队一起去出征，完成的整个的比赛的过程。 那确实呢，应该是体现出这位名帅啊，应该现在其实也叫老帅了啊。虽然他不是这种这个骨灰级的， 不是， 但是许立民、许指导的话，其实看的状态非常好， 嗯， 非常年轻。 我还查了一下，许立民指导是1966年出生的，那今年是55岁，还不到56岁，嗯，这样的年纪应该不是说特别的年老，但是可能之前一段时间，包括他为了出征东京奥运会，这个跟腱受伤也一直是保守治疗嘛，回来也经过了休息，可能要调整一段时间。 对，所以说成绩好，同时的话，其实他们也面这个 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啊，怎么样去疏解这些压力的话呢，我们是在这个表面是看不到的，只能是看到他们的成绩，但是如果拿不到好的成绩的话呢，他们的压力会更大。 没错，而且说到心理战这一点上，任我行也说，那抓住他们的心理，辽宁队的心理什么呢，他们就急于复仇啊，他们这第二阶段一开始上来第一场就输给咱们了，所以这场肯定是要证明自己的，那他们急了咱们就不能急。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呢，其实大家对于双方的人员啊、布阵啊、打这个熟悉的战术打法都了然于胸了，没什么变化，这时候就玩心理战术了。 对 啊，就是开始玩这种这个虚的看不见的了 对 对方着急吗？我觉得辽宁要是不着急怎么办呢？他们上来稳扎稳打呢，咱着急吗？ 咱也不着急， 咱不着急， 咱急什么？ 那咱就从头到尾都不着急，那也不行，上来挖坑也不成啊。 我们就是用这种密不透风的防守， 嗯， 是不是让你起急冒火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节奏应该是不变的， 嗯， 就按照自己的既定战术，以不变应万变。 关键是这个防守让你就是搓火， 对， 才行。 我想明白了，以咱们的防守以不变应万变。但是进攻方面一定要抓机会， 嗯、 抓住对方的漏洞。 没错、 啊， 小球王说了，嗯，这场比赛是不容易，首钢一定要打好开局。辽宁队实力虽然强，但是也不是没有弱点。总之，不能跟着对方的节奏打， 嗯、 咱们的双塔不能打太快，所以首钢要加油。 呵，您要不人家起名叫小球王呢？ 对， 说的就是比我清楚。 你看， 遥祝首钢今晚拿下冠军啊、 嗯！ 今晚拿下辽宁啊！这是地铁一号线说的。 那首钢冲呀，这是给首钢再加油。今天晚上7:35，北京体育广播的激情赛场节目还是会由转播员康乐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好像第一场对辽宁那场第二阶段就是康乐转的，对吧、 哎、 这就是 康乐一转播对方少上仨人 那这场不成了。 这场少上俩也行 啊，妥协了，但是关键得给我们转赢了，给康乐加点压力、 哎。 今天的主题就是给每一个人都加点压力，给林书豪加点压力，给小川加点压力，给康乐也加点压力。 对，这给球员加压的话呢，是咱们听众。啊，给康乐加压呢是咱们的同行。 对，杨洋洋说希望今晚有惊喜。 嗯。先是北三说到了这个头型的问题啊，这是在我们的微博直播当中呢、嗯、看的微博嘛，说看到我们的这个头型，这不是这不是中分，这是早上天冷戴帽子压的、 这不是关键，一结合到今天说的尿酸高这个痛风的话题，其实就顺带下来了。 对，很多中年男人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啊。 对，今天大家说到了首钢的时候就特别的意气风发，但同时呢又不能喊出特别高调的宣言，我们就还是慢慢的来，低调的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期待着憧憬着一个美好的结果。 哎，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收听由林月涵孟群的为您带来的雄鸡畅想啊、 嗯、 今天晚上7:35，康乐为您带来比赛的转播，辽宁对首钢，也希望呢就像咱们的听众朋友所说的，杨洋就说了，希望今晚有惊喜吧，过一个好的周末、啊、 没错。好，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期待着这个惊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雄鸡畅想， 再见， 再见。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受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大气扩散条件较差，能见度下降，目前呢通州大雾黄色预警当中，出行请您注意防范。今天后半夜随着北风的加大，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好转，另外早晚气温低迷，注意防寒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东部有轻雾或雾，最高气温6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偏南风2级，气温在4度到0度。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山区风力不大，能见度尚可，比较适宜登山活动。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不利的扩散条件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是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6到-6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指数为3，体感干冷，夜间风寒指数是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充足，中午过后比较适合户外晒太阳。